OK，应该，这样应该可以。OK，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哦，没有听得到大家的回音，今天有点奇怪。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讲道，分享讯息没有戴口罩，所以我有点不习惯。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8章，18到28节。我先念经文好了，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这是上帝的话语。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与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上帝允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的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24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身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或者有口才的，最能够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或灵里火热，将基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的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或更加精确。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劝立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用这样聚会的时间，也求你祝福你的儿女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听到你的道，而领受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在今天的，试试看，对不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18到23节，6节经文，其实就是形容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结尾和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开头。也就是说，这6节经文包含了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经历了3年。短短的6节经文，这个经文所 cover 的 distance， 这个距离，涵盖的距离，大约有5600公里。第18节，保罗他离开了哥林多，往叙利亚，就是往安提阿去。你注意很有趣的是，他带着是亚基拉和百居拉这对夫妇，他是在哥林多认识这对夫妇的。看来他没有带着希拉和提摩太，应该是把他们留在哥林多。所以我想，在上帝的安排之下，你会与很多不同的人同工，你不见得会与你预期的人总是按照你的预期一起同工。经文说他因为许过愿，这个他应该是指保罗。保罗许了什么愿，或者起了什么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可能会想说，基督徒怎么能够许愿呢？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合法的许愿或者启示的确是敬拜上帝的一部分。西敏信仰告白第22章，他说，经文也告诉我们，在申命记第10章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紧紧的跟随他，奉他的名启示。 so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合法的启示？是按照上帝所声明、所宣称或所承诺的事情作证。路加并没有说保罗他到底许了愿，什么愿或起了什么誓，但是路加却有告诉我们上帝对保罗的承诺，在这一章的第 9第10节，主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在哥林多里面，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保罗的启示或者许愿与上帝在他约两年在哥林多的这段期间保守他有关系。第19节，保罗他们来到以弗所，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希腊社会的第三大城，在罗马和亚历山大之后，在以弗所曾经有一座亚迪米女神庙，之后这个女神庙会出现在经文里面，在第19章。这女神庙曾经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以弗所之后也会成为保罗宣教的重镇。但是保罗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并没有停留太久，他是路过，把百基拉和雅居拉这对夫妇留在以弗所，他自己进了会堂与犹太人辩论，与犹太人辩论，看来他辩论的结果还算是好的。我们应该是说保罗没有留在以弗所太久，以至于会引发必然的反弹，甚至这些犹太人还要他多住些日子，保罗却说，上帝若许我，我还会回到你们这里。他也的确之后会回到以弗所，在那里留了大约3年的时间。经文继续说，他上了船到该撒利亚，下了船该撒利亚，之前在经文中也出现过，就是哥林牛他们这一家人信主的地方，也是当初腓力传福音的腓力落脚的地方，也是后来上帝致死希律王的地方。他到了该撒利亚这个海港，他先上耶路撒冷。虽然保罗，我们可以说保罗的教会或差遣他的母会是安提阿教会，但是他上耶路撒冷，因为认知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是同一个基督教会，同一个大公基督教会。这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保罗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我想圣徒们和其他的使徒们也很乐意听到保罗如何在外邦人之中传福音，福音如何在外邦人之中有发展。随后他下到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的地方，兼顾众门徒。加拉太和佛吕加其实就是保罗回溯或者回访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经过的教会或城市，也就是说对保罗来说，他宣教，但是他并不是撒了种就不管的人。这一节经文在23节，如果我们从安提阿算到以弗所，按着他的脚步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这是1400-1500公里的旅途。那保罗当时没有车子，没有火车，也没有飞机，他要不是就是步行，要不然就是骑着驴。所以他，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在乎这些教会，这些教会的圣徒们，他非常的在意圣徒们得到坚固。从25节开始，这个镜头好似忽然就拉回以弗所。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后，又来了另外一个人，我们应该注意关于这个人的每一个细节。这个人是路加告诉我们犹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亚波罗。亚波罗这个名字只有出自于埃及，在其他地方没有这样子的名字。他出生亚历山大，是埃及的一个大臣，也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二大臣。亚历山大是古代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重镇，应该是说第一的学术重镇。他当时有一个图书馆，他的那个图书馆的藏书据说有4万-40万，看看你手上的资料是如何。我们时常提到的希腊文70世译本，就是在这个城市，在耶稣出生之前翻译成，从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的。经文也说他是有学问的或者有口才的，最能够讲解圣经。后来 亚波罗来到哥林多，看来哥林多教会的人，也就是因为亚波罗的口才或者学问而分党追随亚波罗。但是我们应该认知，有口才或者有学问，它本身并不是坏事。口才或学问变成偶像是坏事，但是口才或学问叫人能够讲解圣经却是一件好事，是上帝乐意使用的恩赐。我们并不知道亚波罗他什么时候信主成为基督徒，亚历山大应该早就有基督徒，也有基督的教会。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那边有提到从亚历山大来的犹太人见证了五旬节。后来在第六章也有提到从亚历山大来的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曾经听过斯提凡的讲道。路加说亚波罗是犹太人，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亚波罗是基督徒？犹太人和基督徒有什么不同？经文说亚波罗最能够讲解圣经，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这表示亚波罗他不仅熟悉圣经如犹太人的拉比熟悉圣经，他不仅从小就学习经文，他有学问，他不只是在犹太教中像扫罗法利赛人扫罗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这个人亚波罗在主的道上已经受了教训，就表示亚波罗他不是按照犹太人的方式读圣经，而是以基督徒的方式读圣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方式读圣经。他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就表示他是用主耶稣他自己教导读圣经的方式读旧约圣经。主耶稣对他自己的门徒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犹太人和基督徒有什么差别？他们读的是同一本圣经，他们从同样的经文得到同样弥赛亚的应许，他们都期待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们都认知在经文中有生命有永生，他们都期待受膏者。但是只有基督徒从经文中得着基督，因而得着永生。因为犹太人不愿意到拿撒勒人耶稣那里来，犹太人不承认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经文中所应许的基督、受膏者、弥赛亚。所以犹太人和基督徒所看见的是同一个耶稣，他们都听过耶稣一样的教训，他们都见过耶稣行一样的神迹，他们都在十字架上看到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赤裸裸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加利利人。他被罗马的兵丁吐口水，他被罪犯羞辱，他被自己的门徒出卖，他被自己的人民撇弃，他们都看到同一个拿撒勒人耶稣。 So 犹太人和基督徒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人成了基督的门徒，有人认耶稣就是基督，而又有其他的人认不出耶稣是主，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是上帝无罪的羔羊？差别在哪里？弟兄姐妹，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你信耶稣？为什么你的家人、你的儿女、你最亲密的人、你的朋友、你周遭的人没有信耶稣？你成了基督徒，而其他人没有信耶稣基督，差别在哪里？路加说亚波罗他心里火热，这心里火热跟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的灵里火热是同一个字，这边应该讲的是他在圣灵里面大大的受到激励，受到感动。亚波罗有圣灵在他里面工作，而你弟兄姐妹，你基督徒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这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差别，这就是你信徒与世人非信徒之间的差别。很有趣，保罗之后会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们， 提醒他们说，因为我们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借着他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天父面前，而且我们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也就是说教会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个上帝，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亚波罗他有基督的灵，就是带领人进入所有一切真理的灵，就是叫人想起耶稣基督所说一切话的灵。因此他读圣经和犹太人读圣经不一样，因此他将耶稣的事详细或精准的讲论教训人，这表示亚波罗有好的神学，他领受了好的神学，但是他的神学还不够好，因为路加告诉我们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路加他并没有明说亚波罗的神学到底在哪方面不够的精确或不够详细，但是如果他提到约翰的洗礼，这应该与他的洗礼有关，他的洗礼神学有关，他的洗礼神学在某方面有些缺陷，但是我们注意，这并不表示他的受洗无效。亚波罗并没有像之后我们会遇见、保罗在以弗所遇见的那十二个门徒需要重新的受洗，也幸好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放心，就算你的洗礼神学有其缺陷，这不表示你的洗礼无效，只不过我们有责任教导你更好更精确的洗礼神学，就如百基拉和亚居拉所做的。他亚波罗在会堂里放胆讲到亚基拉百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更加的详细或更加的精确。这段经文可能显示当时在以弗所还没有基督徒他们自己的会堂，或者亚波罗他来到以弗所还不知道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不论如何，亚波罗很明显的不知道，当他放胆讲道的时候，他讲道的对象有人神学比他更好。You never know。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妇受教于使徒保罗，也就是说，他们是直接领受了最好的神学。他们可以教导来自亚历山大有学问的亚波罗，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对夫妇是什么？是制造帐篷的皮匠。亚居拉是来自本都，本都不是什么学府重镇、学术重镇。你知道，我们也会遇见有些人是很有内容的人，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是外表看起来不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名声。这样子的人，通常我的经验是，给他舞台，他会大大的发挥，他会尽量的叫人知道，不要小看我是臭皮匠而已。他会说我的基督论比你，亚波罗更好。但是百基拉和亚居拉不是这样子的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做了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他们没有公开指出亚波罗说的不够好的地方，他们却也没有忽略亚波罗讲的不够好的地方。他们接待亚波罗，他们私下将上帝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精确，他们的动机不是要展现自己的学问，而是要造就这位圣徒，因为他们也认知这个圣徒亚波罗有恩赐，亚波罗要造就其他的圣徒，这是美事一桩。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百基拉、亚居拉他们这么做并非没有风险，他们这么做极可能自取其辱，不是吗？亚波罗按照一般人正常的反应会说，你们算哪根葱啊，你们的 PhD 在哪里，你们的学历在哪里？亚基拉和百基拉和亚居拉所做的是，我们应该说是罕见的美事一桩。我可以问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现在的教会里面看过这种事吗？现在的教会有什么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出现在教会有很多的问题。现在的教会的问题就是有问题，也没有人有够好的神学能够看出有问题，看出问题也没有人愿意冒险指出问题，更不要说乐意冒犯人坐下来面对面指出问题。有什么问题？亚波罗他有什么问题？他不是已经将耶稣的事详细的精准的讲论教训人呢？何必那么的在乎细节？我们会问，何必的那么惹人厌？何必鸡蛋里挑骨头？将上帝的道给他解释的更加精准有差吗？有差吗？巴克曾经说到，有一位17世纪初的清教徒叫做 Richard Rogers。 有一天这个清教徒在骑马 和一个贵族 在郊外吧，野外骑马，他们一边走一边讲。这位贵族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的精准？你的神学为什么要这么的在乎细节？他回他的这个 Rogers 清教徒回他说， Oh sir, I serve a precise God. 先生，我所服侍的是一位精准的上帝。我这么精准是因为我服侍的是一位精准的上帝，不模糊的上帝，不戳汤圆的上帝。 So 神学需要这么精准吗？洗礼领圣餐圣礼的神学需要这么精准吗？有差吗？有没有差？弟兄姐妹，心服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我希望你们看得出来，我希望你们自己亲身经历有差别。我们认真精准的解释我们的孩子为何受洗，有差吗？这与你们父母如何看待你们领受恩典之约的印记和记号的孩子们，如何在主里面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这些领受恩典之约记号的孩子们，有差吗？为什么我们详细解释圣餐的意义，有差吗？为什么我们仔细精准尽力的对孩子们解释他们领圣餐的意义，有差吗？波饼小圆饼有差吗？何必那么在乎？心诚则灵有差吗？我希望你们至少可以回答大有差别。因为在每一个细节上忠实的精准的按照我们主的吩咐施行他所设立的圣礼，不可能没有差别。弟兄姐妹，你只要检视你自己这一年来在心服，你自己领圣餐，你越加明白领圣餐的意义，你每一次领圣餐从中所领受我们主的恩典，有没有差别？在这边我要简短的指出百基拉雅居拉这对夫妻的名字是妻子在先，百基拉是妻子，这个我好像之前有提到，不是只是某种形式上礼貌上的女士优先，这个应该表示这位妻子百基拉在某方面的确是强于她的丈夫，或许她更外向，或许她更乐意带头主动的接触人接待圣徒，或者妻子百基拉更有教导的恩赐。 OK， 我认为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关于姐妹如何在教会里面服侍甚至教导的非常重要的原则。保罗说，我们应该很熟悉这些经文，他在提摩太前书有提到，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管辖男人，只要沉静。他在哥林多前书14章那边也提到，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在心服，我们认知这个是上帝指定他教会关于弟兄姐妹男人女人在教会中的顺序的秩序。 我们在新福也按照改革中的传统认知，这个的确，是我们遵守的。我们在新福没有姐妹讲道，也没有姐妹公开的教导，但是这并不表示，第一，妇女全然不可以教导，或者这也不表示我们不认知姐妹们的确有教导的恩赐。保罗在提多书那边有提到，要劝老年妇人举止行为要恭敬，不要说谗言，不要给嘴，不要给酒做奴仆，要用什么善道教训人。年长的有经验的成熟的姐妹要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女爱丈夫爱儿女，姐妹教导年轻的姐妹。但是在今天的经文里又不太一样，今天的经文是什么？有一位姐妹百基拉和她的丈夫一起私下教导另一位弟兄。我觉得在我们的处境之下，在现在华人改革中的教会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姐妹教导，而是姐妹没有按照圣经和我们任性的标准在教会里面教导。因此改革中教会里面时常会有所谓的女传道，公开的讲道，公开的教导弟兄，又有更多所谓的师母在教会里面掌权，带着自己的人安排布局瞧事情。在新福没有女传道也没有师母，因为圣经没有女传道也没有师母。但是我认为在新福我们需要更多像百基拉这样的姐妹，有最好神学的姐妹，有最精准基督论的姐妹们，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与丈夫或者帮助丈夫，不是代言丈夫，不是在丈夫的背后操盘，与丈夫一起在教会合一的处境之下施展教导的恩赐。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在这段经文之中，不仅百基拉和亚居拉行了美事一桩，亚波罗也是做了一件非常难得的美事，却是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的教师应该常常行出来的美事。基督徒，我觉得基督徒生命中最难的事情，就是被辈分比你低、年纪比你轻、学问比你差、地位不及你的人教导甚至纠正。我知道这个很难。我很有纠正人的天分，但是我不太喜欢被人纠正。人都不喜欢被人纠正。要能够被人纠正，需要恩典，需要圣灵。然而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无法领受被人指出错误的恩典。这就是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不喜欢被人纠正，也就无法领受被纠正的恩典。弟兄姐妹，如果你无法指出或者不愿意指出你们传道人的错误，我的错误，或者我教导不够周到、不够精确的地方，最终吃亏的是谁？是你们自己。我希望你们中间有人像百基拉和亚居拉一样，能够接待我去你的家里面，摆上一些好料的，然后将上帝的道给我讲解的更加精确。哎 ，How's that？ No， 我说的是真的。我最害怕的事情，我个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没有或者我得不着亚波罗在这段经文中所领受的教导，以至于我自己的教导可以越加精确。我最害怕的就是我没有这个恩典，我领受不到这个恩典。一个教导人的人，一个教导人的基督徒教师，必须自己能够受教。我最害怕的就是自己成了不受教的人。你们也应该为此为我害怕。如果我不受教，你们就有损了。如果亚波罗不受教，那么亚波罗去到亚该亚，在亚该亚那蒙恩信主的人就不多得帮助。基督徒的教师定义上就是受教于基督，效法基督而教导其他人基督的人。基督徒的教师没有例外， 定义上就是受教的人，基督徒应该效法他们的主，基督，受膏者，受教，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这是我们的主自己说的，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使用言语扶持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保罗也受教，彼得教会的磐石也受教，他受谁的教？彼得在使徒里面做头的，受教于保罗，保罗教训他，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使徒中最小的，罪人中的罪魁。亚波罗也受教，受教于谁？受教于一对制造帐篷的夫妇。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亚波罗是一个蒙恩的人？因为他使用这个蒙恩的管道，他乐于更加精准的学习上帝的道。 OK， 最后今天有一些应用，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的处境有什么关系？这段经文跟新冠疫情有什么关系？百基拉和亚居拉的确行了好事一桩，因为他们领受了好的教导，他们有最好的神学。我们怎么知道他们领受了最好的教导？我们怎么知道这对夫妻有最好的神学？保罗之后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他要罗马的教会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亚基拉和百居拉为保罗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这对夫妻为保罗舍命，我们怎么知道这对夫妻有最好的神学？因为他们为弟兄姐妹舍命，弟兄姐妹有好的神学，受好的教导，对基督徒来说从来就不是，哦，我听好的道，我上主日学，我参加好的讲座，我回家自己好好的读经。如果只是这样，你的神学是毫无果效的。基督徒的神学从来就不是闭门造车。雅各他怎么说？雅各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们改革中的先贤们他们怎么说？ Maastricht 神学，上帝的知识就是教导人向上帝而活的教义， Doctrine of living unto God， 不是教义，不是单单是教义，而是向上帝而活的教义。最好的神学总是有最实践的教义，或者对基督徒来说，教义和实践是分不开的。神学，我们的教义要如何实践？我们圣徒该如何向上帝而活？老约翰怎么说？老约翰说，好的神学就是好好的认识上帝。什么是认识上帝？约翰一书四章第八节，没有爱心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认识上帝就是认识爱，有爱心就是认识上帝。什么是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知道知识，神学对上帝的知识实践，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神学，如何实践神学，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百基拉和亚居拉为我的命，为保罗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亲爱的心腹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要你们明白，这段经文与我们当下的处境有关系。 百居拉和雅基拉这对夫妻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有最深切的关系，在今天就在如今。我们现在处的状况没有比我们现今的处境让我们更有理由，更理所当然缩回自己的窝，顾好自己，我们就好好的爱自己。我们现在不得不与彼此隔离，这也给我们最好的理由自爱，只顾好自己，因为反正我们没有办法顾别人。但是弟兄姐妹，这正是我们面对最大的危机。这整个礼拜这件事就压在我的心上，我们当下面对真正最大的威胁不是新冠病毒，而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后，我们留下一条命却失去了人性。我们专注顾好自己，只顾好自己的窝，自己的家人，就不知道何为为彼此舍命。我们不为彼此舍命，就是不知道何为爱。我们不知道何为爱，我们就不认识上帝。幸福的弟兄姐妹，新冠病毒正在剥夺我们的人性。我说的这个人性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性，因为新冠病毒正具体这一刻正在剥夺我们与弟兄姐妹确实彼此相爱的连结，彼此相爱的管道。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不可以只爱自己，你们不可以只顾好自己，那是世人才做的事，那是世人理所当然会做的事，但那也是最终死路一条的事。你们不一样，你们必须想尽办法，必须使用一切的方法，利用一切的管道，分担彼此的重担。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舍命，就是在此时此刻，你们之前所学习的神学必须要实践。你觉得你的神学够好，你觉得你认识上帝，你觉得你爱上帝，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们要想办法彼此的连结，彼此的相爱，因为这最终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这最终是为了你自己的存活。弟兄姐妹，你们不能够只存活下来，你们必须活下来，像一个人，像一个你的主耶稣基督舍命赎回，因而为彼此舍命的人。就如百基拉和雅居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用这段时间有这样的分享。孩子真的是不确定这样子分享会有什么样的果效，但是我的信心小，主你使用你自己的方式，你使用你自己赐给我们的管道，让弟兄姐妹确实的领受恩典，让弟兄姐妹确实的能够瞥见你的荣耀，因此心中得到安慰，因此心中得到鼓励，瞥见那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得到的荣耀。因此当我们经历在地上至战至亲的苦楚的时候，仍然有确信，仍然能够活得像你拯救我们该活出的样式，有你儿子的样式，就像那对夫妻2000年前百基拉和雅基拉。我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